预警提示信息。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五，农历10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地面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地面风速小，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特别提醒您，明后天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将有所发展。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有一些事故路段给您介绍一下。富士路杨庄大街路口东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过了六里桥。西四环定慧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月各庄桥。东南三环分钟寺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承高速望京西出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望河桥。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低调而伟大的郭守敬。郭守敬纪念馆于2017年启动了展陈提升改造，并在今年11月20号正式对公众开放。郭守敬是元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历法、算学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取得了10多项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的发明创造，为中国及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来逛逛郭守敬纪念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郭守敬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历法、算学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您知道他是哪个朝代的人吗？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来到了周五，又是我们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带您去郭守敬纪念馆走一走，瞧一瞧，而且呢是在这个市区哈比较繁华的地方。来，如果您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这道题的答案，郭守敬是哪个朝代的人吗？元代、明代还是清代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正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北京市冬运会将于12月5号开幕，预计总参与人数将超过6万人。本届市冬会将于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1月份举行，设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组别，预计总参与人数将达到62400多人，共设有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双板滑雪、单板滑雪、冰球、冰壶，一共71个小项，由16个区组队，参赛者是8岁到17岁的青少年选手。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项目的预选赛已经于11月10号率先打响，12月15号还将举行滑雪项目的预选赛。而群众组方面，本届市冬会共设冰壶、冰车、滑雪、冰蹴球、大众冰雪5个大项，参赛者是6岁到60岁的普通冰雪运动爱好者，参赛人数预计会达到4400多人。一带一路塞尔维亚电影展映在北京开幕了，一直持续到12月9号。您可以看到5部塞尔维亚近年来出品的电影佳作，涵盖了剧情、爱情、战争、喜剧、纪录等类型，大家可以在新影联相关院线观看这些电影。拍卖方面，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中被认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绘画作品《木石图》落锤，总价高达4.6亿港元，约合4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价格创下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拍卖记录。《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这幅画从日本寻回，画风和苏轼相似。佳士得认可这幅画是苏轼的真迹，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书画专家对于这幅画的真伪表示怀疑。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香港地小人稠，处理城市垃圾任务繁重。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建议按照垃圾重量或垃圾袋的种类向市民收取费用，以期移风易俗，在社会建立污染者自负的观念，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政府建议草案通过后有1年到1年半的准备期，立法后则有6个月的适应期，条例最快预计在2020年底实施。随着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国际航班陆续恢复运营，受超强台风玉兔影响暂停接待外国游客的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再度开放旅游服务。同时，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发布风险提示通告，提醒前往塞班旅游的中国游客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在通告中提醒说，近年来塞班发生过多起死伤事故和刑事案件，来此旅游的中国游客需注意防范多种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医疗条件差、劳务欺诈、涉赌涉毒行为频发、交通不便以及救援条件受限等等。日本参议院开始讨论接纳更多外籍劳动者的法案，法案计划新设2种针对外籍劳动者的签证类型，符合条件者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日本政府希望以这项政策吸引更多外籍劳动者，应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现状。截至今年的10月，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劳动者总数达到创纪录的128万人，比2012年的68万人增加了近一倍，其中中国籍劳动者大约是37万人，占比是最高的。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了一种治疗成人急性白血病的新药，有望对近30%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产生疗效。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是成年人常见的急性白血病。美国药管局说，临床实验显示，服用药物之后，21%的患者完全缓解或血液部分恢复。另外，最近网上开始流传一则消息，一款广谱抗癌药在美国正式上市，针对17种肿瘤，有效率高达75%，对于肿瘤无法切除或已经转移的晚期患者有奇效。据了解，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与肿瘤类型无关的广谱抗癌药，可以有效对抗由单一罕见基因突变驱动的各种癌症。但是呢，适用的患者群体比较小，而且有药效并不是指完全治愈。可能明年上半年就会开启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到时候合适入组临床试验的患者就可以免费使用这种药物了。目前这种成人胶囊在美国的采购费用，30天的用量是32800美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 德国大众集团宣布，大众集团2020年将在美国市场推出一款电动车，电动车的标价将在3万到4万美元之间。大众集团已经将重心转移至运动型多功能车，也就是 SUV 和电动车了。这是第一家宣布大举进军电动汽车市场的大型车辆企业。英国发布了2018年度全球繁荣指数排名，新加坡在指数的9项指标之一的健康中荣膺第一。根据预期寿命、健康问题认知、疫苗的接种率、肥胖率以及糖尿病的发病率等等这些因素来评估全球149个地区和国家的健康水平。那么排在新加坡之后，健康指标排名前10的包括有卢森堡、日本、瑞士、卡塔尔、奥地利、瑞典、挪威、中国香港和阿联酋。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公安部推出了便民措施，身份证照片不满意可以申请重拍3次。群众在办理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如果对拍摄的照片不满意，可以申请重新拍照，而且可以拍3次，从中优选满意的照片。此外，对于曾经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群众，2年内再次申请办理证件，可以使用原照片的信息，不需要再重新拍照了。在群众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公安机关将通过网上派出所、网上警务室、微信等互联网加渠道以及电信的短信平台等方式提醒群众及时换证，以免影响群众正常使用证件。本市又批准了9个住宅项目的预售证，分布在朝阳、丰台、大兴、密云、房山、昌平等。项目主要是限价房、净地价类型的商品房。9个项目中，位置相对比较好的是佑安家园项目，价格也比较贵。这个项目位于丰台区西铁营村，准许的销售面积12万平米左右，价格在2万多元的项目呢有3个，其中城志畅悦园是共有产权房，位于朝阳区管庄乡塔营村，拟售价格在每平米29000元左右。还有位于密云区的悦新家园和狼辉小区。中消协发布了10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情况，金融理财、邮箱、云盘类的 APP 评分相对比较低。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 APP 普遍存在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其中过半 APP 涉嫌过度收集位置信息。在隐私政策方面，47款 APP 隐私条款内容不达标，其中34款没有隐私条款，包括支付宝、 OFO 小黄车、美图秀秀、新浪新闻、易代驾、悟空理财、去哪儿网等等，这些 APP 都存在问题。著名的堵点大山子路口日前完成了疏堵改造，针对市民反映的改完仍然拥堵的情况，路口的信号灯配时已经进行了微调，后续还将进一步调整。明年北京几个重点堵点已经列入了改造计划，广渠路大郊亭桥下将增加左转车道，机场南线也就是京平高速公路黄岗进出口收费站也将进行局部改造。腾讯健康系统昨天再次升级，疑似未成年人的王者荣耀用户在登录游戏的时候会被要求人脸识别与实名信息比对，凡拒绝验证或经验证和实名不符者，将被视为12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并纳入防沉迷监管。9月15号，健康系统接入公安实名校验，至今王者荣耀未成年用户的身份得到了更精准的判断，游戏时长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为艺人的原因，原定于今年的12月25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获得羽泉20周年演唱会北京特别版取消。已经参与了本次演唱会在自媒体平台抽奖活动的用户，门票将会置换等价物品发放，可在小米有品任意选择产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快递中国的播讲人，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姚迪。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快递中国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韵达是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的四支劲旅。 他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快递业的奇迹。三通一达有70%以上的员工来自农村，他们以农民的智慧和勤劳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本书以三通一达4家企业的发展为脉络，揭示了中国快递为何能实现超速发展，创造天下传奇的内幕。让人们难以想象的是，三通一达的领军人物不仅都来自同一个县，浙江桐庐， 还出自同一个乡，歌舞乡。现在歌舞乡已经并入中山乡。当年四家企业的几位创始人，有的是主动求索，有的是逼上梁山，有的是误打误撞，但无一例外，他们以农民特有的质朴、辛勤、执着和智慧谱写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商业传奇。更深层次地说，这几个人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作为民营快递行业的领军人物，三通一达的成长故事也是中国民营快递的成长史。据计算，中国单件快递均价只有15.6块钱，三通一达不但自己发展壮大，还成功地阻挡了外国快递巨头在中国版图的扩张。快递改变中国，不仅给亿万国人带来便捷服务，还为电子商务的飞船提供了现实的跑道， 让中国网购成为世界一大奇观。书中有个章节尤其打动我，这一章叫做把包裹当成包裹，那就错了。这一章记录了一位快递员和同事们克服苦难为大山深处的老妈妈运送蜂蜜的故事，记录了一位快递员用快递车将路旁陷入昏迷的孩子送到医院的故事， 记录了另一位快递员在雪地中艰难跋涉运送救命的特效药的故事。他们被誉为生命的快递，他们运送的不仅仅是包裹，更是人与人之间一份真诚，一份大爱。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低调而伟大的郭守敬。郭守敬纪念馆于2017年启动了展陈提升改造，并在今年11月20号正式对公众开放。郭守敬是元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历法、算学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取得了10多项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的发明创造，为中国及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来逛逛郭守敬纪念馆。 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郭守敬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历法、算学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您知道他是哪个朝代的人吗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 郭守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呢？元代、明代还是清代？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最近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连续3周都说到了大运河。 说到大运河，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郭守敬。郭守敬纪念馆呢，在2017年就启动了展陈提升的改造，并且呢，在今年的11月20号正式对公众开放了。今天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要带您一起来逛一逛全新升级的郭守敬纪念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张鹏。鹏鹏哥哥，您好。 真好。 欢迎鹏鹏哥哥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今天这个身份不一样哈。 对。 以前都是耳朵里的博物馆的负责人给小朋友们讲。那么这次呢是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馆长了。 对。 这个应该说这个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哈。 对。变化还是挺大的。 原来是志愿者，现在是真的要对这个博物馆负责了。 对对。 也祝贺您有了新的征程，新的任务。 好，谢谢。 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鹏鹏哥哥可不容易了，昨天夜里头，应该是今天凌晨才 对，今天凌晨 才到的北京， 从上海到北京的， 对，参加这个活动哈。 对。 然后今天早上又看到你神采奕奕的来了，我说你打鸡血了。 年纪也大了，不能再这么折腾了。 鹏鹏哥哥说上我们节目哈、啊，都是永远神采奕奕。 对。 来，我们这个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我们预告了之后，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郭守敬纪念馆非常的感兴趣。前两天就是他正是这个开门的时候，很多人就问到，而且您知道我们在说到这个大运河的时候，杨良志先生还专门还说到了呢、 哦、 这周一就专门说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周五一定要来说一说这个。 好， 其实郭守敬纪念馆在一个非常市中心的地方哈。 对，然后如果说大家这个坐地铁路过积水潭地铁，出了地铁口，然后呢我们抬眼望去，背后在什刹海的北岸就有一座山头，在山头上面一个两进的一个四合院，那个就是我们郭守敬纪念馆的所在地了。尤其是这个今年的时候，西海湿地公园经过整治之后，这个周边的环境又特别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绕着这个西海整个走一圈，这个能看到非常旖旎的这个风光，而且这个郭守敬纪念馆所在的这个位置刚好是视野特别开阔、一眼看到前面的是一片水域，然后呢山上还有很多这种林木，反正我是觉得景色特别好。且先不看里面非常精彩的内容，单单从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在市中心能找到这样一片让人可以宁静、让人可以放松的一个地方是很难得的。 对，其实就是在什刹海边上。 对对对。 在这里呢，不但是可以逛郭守敬纪念馆，还可以在什刹海这个海子边上徜徉一天。 对，所以说不是说是展厅虽然小，我们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参观完，但是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在它的外围，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文物，有一些展品是在这个 散落在旁边的， 对对对，是在旁边这个位置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您要说仔细看的话，郭守敬对于咱们北京、对于大运河的贡献，那这要是讲一天也讲不完的， 是一定要讲。 没错。其实郭守敬这个纪念馆以前就有，这次实际上是重新这个翻新之后是吧？ 对。这个地方呢很早就有了，永乐年间这块就已经有一个镇水观音庵、然后呢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改名叫汇通祠，70年代北京在建地铁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地方给这个拆了，后来呢到了80年代西城区政府要复建，复建了之后呢就想那这个地方不能再修一个庵或者是修一个祠了，那做什么用呢？那跟北京城的水利规划、跟大运河的贯通，非常有关系的，做出巨大贡献的，那郭守敬最适合在这里了。 是， 所以说在88年就建成了郭守敬纪念馆，所以说到今年，所以今年的这个日子也特别好，今年是郭守敬纪念馆正式开馆30年， 三十年了 ，所以说呢，前两年呢是经过这个内部展陈改造的提升，我们在今年的11月20号正式和公众见面了。 要说这个改造也很长时间，因为我刚才说了2017年就开始改造了。 对对对。 那这次升级改造有什么新的气象呢？ 这次升级改造，很多专家也去看了我们这个展览，包括很多这个爱好博物馆、对北京城特别有感情的我们的周边的一些这个老居民，他也回来去看了这个展览，都感触特别深。然后呢，展览面积虽然小，展厅容量虽然不大，但是 里面的内容很丰富，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很好的把里面的内容都消化掉。 嗯， 这次呢我觉得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展览的这个主题更加集中了。 嗯， 我们整个基本陈列叫做世界名人郭守敬，世界遗产大运河。 嗯， 主要讲的其实就是三个关键点。一个呢是郭守敬本人，他在天文、在水利、在历法等方面的科学成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他和我们元大都整个城市规划当中水利规划部分他所做出来的贡献。 嗯，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这种对明清甚至包括对我们今天影响很深的这种水利的规划，在这座城市都是那个时候奠定下来的。 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重点介绍到了他在贯通大运河， 嗯， 比如说在山东一段，在我们北京通惠河一段， 嗯， 他在修建的时候怎么样贯通大运河对后世的这个影响。 嗯， 所以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三个点。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特别好的是主题特别集中，大家看起来很能够抓住这个小小的展览当中的核心到底在哪里。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到了非常多新的这种展陈的形式。 嗯， 其实以前呢可能于这个展陈的这种方式，我们大多是一些地图啊、这个图示啊、图板啊、展板啊这种形式。但现在呢我们就形式更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非常多的多媒体的演示。 嗯， 比如说在第三展厅讲到大运河的时候，就把整个北京城这个从这个通州一直到城内再到白福泉这一线，我们选择了几个点都做成了小的视频。大家可以在如果没有这个专业的导赏的话，我们完全都可以欣赏到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 嗯， 然后呢再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个科普展厅中间还设计了一个类似于万花筒，里面呢是有一些小的视频。 嗯， 然后我们弯腰，然后呢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蜻蜓在飞啊，有这个知了啊。其实这一个部分就想告诉大家，在今天城市生活当中除了建筑之外，我们还有这种自然生态，也是城市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所以在我看来主要是这两个点很抓人。 好，那么刚才呢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郭守敬纪念馆现在这个升级改造之后的情况，究竟这个郭守敬是谁，他有什么能力，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而这个馆里头还有哪些精彩呢？一会儿我们请彭彭哥哥来跟我们接着说。 好 吧，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张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

哎，那么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郭守敬是这个元代的人。其实刚才鹏鹏哥哥也说到了啊，看来大家啊还都是听得蛮仔细的，当然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像一一红十字、邓京、田庚，还有冰心 DBX、黄老大、新宽体盘、连，还有牛仔、明飞金等等，好多好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第二道题，郭守敬编撰的历法叫什么名字？太初历、实现历还是授时历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郭守敬纪念馆于2017年启动了展陈提升改造，并在今年的11月20号正式对公众开放了。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邀请到了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馆长、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张鹏鹏梦哥哥，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全新升级的郭守敬纪念馆。今天是11月30号，距离郭守敬纪念馆全新升级改造之后开幕是10天， 十天了， 刚刚好是10天哈。 对， 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纪念馆里头分成了几个部分啊？有些什么样展厅？ 好，这个展览呢，我们博物馆呢是分成了5个部分。 嗯， 第一个，首先大家进去会看到的是这个郭守敬的一个生平的一个展厅，而且我们还特别用心的给大家把他在人生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哪一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底下呢还列上了这一年他到底多大岁数了，所以你一看到啊，他5岁干了啥，他30多岁干了什么，就是大家会非常的直观的，就不用再去对照的他年表去找这个多大年纪。然后第二个展厅呢是讲述他和这个元大都水利规划的关系，然后重点是围绕着积水潭来讲的，因为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个元大都的建设离不开对于积水潭的这个认识，然后积水潭的这个水域的这个宽度奠定了元大都的整个城市的一个规模。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抱歉， 第三个部分， 对，第三个部分我们讲到的是和这个贯通大运河相关的工作。第四个部分呢，是我们讲到了明清之后什刹海地区水系的一个现状，其实它已经不具有这种漕运的功能，更多的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景观的一个功能了。 那会儿就已经不怎么做码头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元代的时候是这个终点码头，所以说有很多观众来参观说，哎，人通州列了一个大运河终点，然后你们这个地方算什么呢？你们也说终点吗？我说我们这里算大运河漕运码头终点，等于说是在元代的时候漕运的船只最远就到这里。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科普展厅，一共呢是分为这样5个部分，其中重点部分呢是在前面3个展厅，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部分给大家介绍到的3个核心的关键点，郭守敬、什刹海还有大运河，是放在了前3个展厅。 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鹏鹏哥哥来跟我们说一说郭守敬这个人了。 好， 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郭守敬是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这个非常厉害啊！现在一个人要能有这么多头衔，那都了不得了。 对，所以说我们一般介绍郭守敬的时候，我们说是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确实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包括那个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他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成就最高的科学家。我们讲到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家学渊源，祖父呢就是很有影响的当时的这种学问家，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熏陶之下，他就自己开始不断的去成长。尤其是我在组织这些材料的时候，给我带来这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他1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已经去尝试着动手去做观测天象的简仪，浑仪。然后为什么呢？当时呢他这个条件所限，没有非常好的材料，他就用竹子来做。 所以说每次给小朋友讲，我说 你看得向郭守敬学习，得向郭爷爷学习，然后要有想法，要自己敢于去实践和动手。他就在15岁的时候自己动手做了浑仪，然后后来呢又改制了浑仪，创制出了简仪。所以说呢，这是他在15岁20多岁的时候呢，17岁的时候他就上紫金山求学。我们经常会听到的紫金山五杰，哎，有一个叫刘秉忠的人，跟我们北京城元大都的这个规划是有关系的。说起来他们这五个人还是很抱团的，然后在元朝这个治世，就当朝为官的过程当中还是相互帮助的。比如说这个紫金山五杰当中有一个叫张文谦的，就是在他的举荐之下，郭守敬见到了忽必烈。向忽必烈提出来了在华北地区水利的六项这个水利的措施的建议。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这个引玉泉山水通旧漕河。然后对于北京城当时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水利是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的。所以说在 郭守敬他们家学就很渊源。 对 啊，从打小就跟着这个祖父，好像也是说他父亲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记载，不知道是早逝了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所以祖父家学渊源的这个祖父就是从小跟着这个爷爷一起长大的 啊，给了他很多影响。 是， 然后呢，这个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讲到这个刘秉忠，所以说刘秉忠在 是当时的一个，他是忽必烈一个重要的谋士哈。 对 啊， 所以说啊，在讲的时候特别感慨的，元朝我们都知道是这个蒙古人，然后在统治整个中国，但是呢，它是我们中华多民族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一体多元的一个文化形成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你想，在元朝这样一个蒙古人统治的时期里面，但是我们规划的元大都，当时刘秉忠规划元大都，是最接近于中国古人心目当中最完美的一座城池的格局，最接近于考工记当中的一座城的一个格局。所以他在规划整个元大都的时候就请到了郭守敬，然后协助他做整个水利方面的一个规划。所以说他不论是小的时候的家学，还是十来岁的实践，还是十七岁上紫金山求学，有了这些积累之后，才有了他20岁开始实践自己水利方面的一些设想，20岁就在自己老家治水了。而且 咱先说说他这个，刚才您老说这个紫金山，他在那儿读书。 对，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脑海里一说紫金山，脑海里闪现的一般都是南京那个紫金山天文台，是吧？所以我觉得您得跟大家说一说，此紫金山非彼紫金山。 对，这个紫金山呢是在他老家的紫金山，在河北。 对，他的老家在河北邢台。 对，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到河北邢台。邢台现在还留下了，比如说这个郭守敬大道，然后有很多郭守敬的这个纪念他的一些东西在那边 啊。 还有一座这个河北的一座郭守敬纪念馆。 你们两方可以互通有无。 对对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将来能够联动，不仅是跟河北的郭守敬纪念馆，包括大运河沿线的很多博物馆，包括咱们通州的博物馆，像张家湾啊等等，好多地方都可以进行联动。 所以刚才您说到了郭守敬，他算是一个从小就很有天赋的孩子， 对， 是吧？刚才您也说了，他少年时期就精通这个什么五经，然后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等等，也算是这个少年成才的典范。 对， 这个在纪念馆里头也是有这种相关的这个展陈，让大家了解哈。 对，我们有展板上面的内容的介绍。 这个是他的这个少年时期，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郭守敬17岁的时候拜刘秉忠为师。刘秉忠这个人呢，刚才说到他是忽必烈的重要的这个谋士，然后他是跟当朝的另外的几位学者他们相互扶持着。但是这个不是那种以前咱们说的奸人的结党结派，人家是好人，是吧？是为了把这个朝廷给弄得更好。 对，都是有功绩的。 对，而且刘秉忠他自己本身也精通这种经学啊，还有天文学，所以其实 是 真的是就是郭守敬他在那儿学了不少啊。 所以说当时元朝的时候，一到这个天热的时候，元朝的那些皇帝统治者就这个去上都了，就是他老家去了，然后北京就留下来很多汉人在治理着整个全国。所以说当时有很多这种非常不错的这种理念啊、思想啊就传递下去了。 然后您刚才说到了郭守敬2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是怎么了？ 20岁的时候就在自己他老家开始去治水了，家里面有一条河，然后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治水。当时呢这个 调集了这个400多人，用了40多天完成了这次治水。大家想，一个20岁、21岁刚20出头的一个小伙子，就已经在家乡做了在水利方面自己的这样一次实践。就是在整个我们看郭守敬的这个他的成长经历也好，他的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也好，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在实践自己，有想法了他就去做，有了自己的建议他就会愿意去落实，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方面。 那实际上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是在治水这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是吧？ 对， 也是因为这个后来是被朝廷重用吗？ 对，所以说他最后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作内容都是在负责全国的整个水利方面的工作了。 好，说到负责全国的水利方面的工作，这就跟我们北京城非常的密切相关了。 对， 这样我先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朋友们再好好想一想。 低调而伟大的郭守敬，郭守敬纪念馆于2017年启动了展陈提升改造，并在今年11月20号正式对公众开放。郭守敬是元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历法、算学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取得了10多项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的发明创造，为中国及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逛逛郭守敬纪念馆。来看第二道题，郭守敬编撰的历法叫什么名字呢？ A. 太初历， B. 时限历， C. 授时历。 哎，这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想一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馆长，耳朵里的博物馆的创始人张鹏，鹏鹏哥哥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郭守敬纪念馆哈，也来让我们了解了解郭守敬这个人以及他和我们北京城的这个不解之缘。 对， 那么郭守敬和我们生活的北京城真的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开创的这个永定和白福泉的饮水方案应该说是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城市供水的一个格局，也使元大都成为了历史上北京水源问题解决的最好的时期。 是， 那刚才您说了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家乡开凿河道了，然后他后来主持修建了哪一些这个河道呢？ 除了在北京之外呢，其实像在今天的宁夏一带他也治过水，所以到今天宁夏他修过这个唐来渠等等，然后在附近还有他的一个雕像所立，和北京城的这个关系特别特别紧密。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其实我觉得是有两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他贯通了这个大运河通州到城里面的这段通惠河这段，这是他在60多岁时候完成的一项工作。这一段河道修通之后，就使得漕运的那些漕船能够从通州直接开到今天的什刹海，我们今天这个积水潭的那个码头。所以说呢，解决了整个城市里面供粮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运啊，总比那个陆运要方便，而且便宜，运量又大。 对。 运量又大， 现在这个海运也是比较便宜的方式，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想想当时元朝有那么多的城市居民要去吃饭啊，要去吃粮啊，所以都是从南方去供给，然后南方供给呢就需要解决它的一个运输问题。 对，把南方的粮食怎么样能够大量的运过来，你光靠这个马车赶马车呀或者是什么这个人力那都太慢了。 对， 只有船一船一船的运过来。 对，速度很快。 对，但是那个时候只能是南方运来的这个大批的粮食到这个大都的话，从这个大运河走，大运河当时是指到通州，是吧？ 对。所以说呢，这个 通州要进到城里头来，这么多人要吃粮，不能光只在那一个地儿搁着呀。 要不然的话，就得从通州，然后转人力、转车运，又是一笔这个不小的开支。所以说呢，就直接修通了这个通惠河，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通惠河，这个要说修通也不是很容易哈，当时也有很多困难。 对，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呢？咱们北京城的这个地势啊。然后呢是西北高，然后东南低，然后有一个特别形象的词叫北京湾，因为它北边是燕山山脉，西边是太行山山脉，面对着渤海湾，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首都的一个地形，都城的一个地形。但是它也有一个就是西北高东南低，那你饮水的时候呢，就这个水啊， 是从西北往东南流的。 嗯， 所以整个通惠河，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叫逆水行舟， 就从东南往西北这儿贯通。你这水怎么让它流过来？那儿本来就低，怎么流上来呢？这是个问题哈。 对，所以说郭守敬呢就沿河修了24道闸，然后逐级提水，然后一级一级，然后呢把这个水量充足，让这个漕船可以直接到积水潭码头。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对北京城这个很有这个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 您说一下这个闸它怎么提水呢？ 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闸口，然后一边关了之后，水位达到平衡，然后船进去，然后呢再把另外一个闸口打开，船就走掉了。所以就跟我们一般见到的闸一样，只不过比我们在很多大江大河上见到的闸要小一些，毕竟是城市里面用来这个水系。 嗯，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引白福泉泉水， 对， 然后解决了整个北京城供水的问题。 嗯， 因为积水潭的这个水量是不足以支撑的，尤其是又修了这个金水河，因为金水河三条金水河，一条是从玉泉山直接引的，还有两条就抽的是这个积水潭的水。 嗯， 所以水量不够了。 嗯， 那怎么办呢？就想找水源。就在今天昌平白福泉找到了水源。 嗯， 但是呢又是一个问题，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间还有一个河谷，有沙河。 嗯 啊，北沙河南沙河。所以这个 如果把白福泉的水直接从北边往南边开一条去引过来呢，旁边有河，它就会把这水都给分走了。 对， 水也不够了。 对，所以说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顺着整个山势，然后又接了石眼泉的泉水，然后一直引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昆明湖。 对，所以顺着这个山势，实际上就是不是直接最短的距离从北往南引，而是顺着西边的山势先等于往西拐。 对，往西拐，再往南，再 往西拐之后就汇到了这个瓮山泊。 对，瓮山泊，然后呢整个这条河呢 汇到现在昆明湖里哈。 对，那条河呢就叫做瓮山河。 嗯， 所以这样做就是第一是保证了水量，然后第二个呢也使得这个水量在经过这个河谷地带它不会被冲散，然后水量比较集中，这才有了。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个昆明湖呢是咱们北京城第一个人造的大型水库。 嗯， 解决了整个上游这个水源积水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两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哎，当时的这个统治者是忽必烈哈，他那时候为什么会选中郭守敬来主持设计？还是因为他的这个师傅的这个举荐吗？ 一方面呢是这个紫金山学派这五杰其中的几个人的举荐，另外一方面他确实是在治水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实践，有了非常好的积累。就像刚才讲到的，20来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家乡治水，然后包括那时候他这个像忽必烈32岁见到忽必烈之后，他又去这个宁夏，刚才讲到在银川治水等等，这才有了最后他在这个大都在水利规划方面的这些成就。 嗯嗯，这个皇上也是先让放出去看看，把那些治的怎么样， 先得看一看他这个有没有这个本事 啊。 嗯， 那么郭守敬呢在北京城做的这些，一个方面呢是把这个从这个通州那边，然后等于是到积水潭这一条的这个内河的这个漕运给打通了。 对对， 然后呢又从白福泉引了水，让整个这个运河能够水量，这个漕运这边水量能够比较充沛。 对， 那么积水潭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重要节点，刚才您说它是元代大运河漕运码头的终点。 对， 是吧？这个其实真的就是郭守敬当年一手把这个地方给弄得繁华起来了。 对，因为当时这个元朝在建都的时候，他先建的中都，后来把这个改名叫做大都。 嗯， 然后呢，在建这个都城的时候，就原来金中都的那个位置的水源难以满足整个城市的规模，所以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积水潭。 嗯， 积水潭呢，其实是咱们北京，可能有些开车的朋友能够听到，它是高粱河水道当中的一个部分。 嗯， 就高粱河这个改道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大水坡。 嗯， 然后呢，就命名为积水潭，所以它就以这个水系作为整个元大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水源，开始规划元大都。 嗯， 所以积水潭呢，我觉得也是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元大都的整个规划是跟它有关的，整个积水潭东西走向的这个宽度，正好是元朝都城的一个这个宽度的一个一半，然后我们再对折一下，整个就是元大都的一个宽度。所以在它的东岸，我们在历史上有中心台，后来修建在它的东侧有中心阁，这是定下了整个元大都的中心点，几何中心点。然后我们再画个圆圈，就能找到整个元大都的这个几何的这个 面积这个位置到底是多大的一个范围。 元大都应该说从现在北京城的规划来说在北京城偏北的位置。 对、 嗯、 所以说到今天比如说我们还熟悉的万宁桥就在当时元大都规划的这个中轴线上离我们刚才讲到的中心台中心阁的位置就不太远就今天的鼓楼附近。 嗯、 所以说呢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积水潭对于元大都的整个的规划很重要。 嗯、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它一边呢是承接着来自白福泉的水经过昆明湖然后引到了积水潭、 嗯、 供给了城市的饮水一方面呢是从通惠河又连接到这里、 嗯、 等于说是贯通整个大运河使得整个北京城的水系更加的完整起来、 嗯、 完整起来所以这是我觉得它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相当于一个连接点。 嗯 嗯 所以积水潭是那个时候重要的一个节点哈。 对对， 嗯，那么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在问，比如说这个大变活人，他说，哎，说咱们这个郭守敬纪念馆里头，是都是图片吗？还是会有一些修建运河的文物啊？那么我们现在去郭守敬纪念馆的话，也有专门的这个展陈来跟大家介绍郭守敬修建整个运河的这个过程和故事，是吧？很多朋友也想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这个展陈，跟大家说一说。 啊，对，郭守敬纪念馆呢，其实这个文物的数量并不多。然后更多的是我们用了很多多种的这种展示的方式刚才讲到的多媒体的方式、 嗯、 沙盘的方式演示的方式等等等等、 嗯、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到现场去看的话我们既能看到一些文物的一些模型比如说我们在很多重要的这个水利设施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闸口附近、 嗯、 它会有一些古代的这种镇水兽的形象、 嗯、 我们也能看到、 哦、 然后呢再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个哎，贯通大运河的时候郭守敬修了这个山东段、 嗯、 这段的水这个运河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临清的时候临清是烧砖的临清的砖烧的特别好、 哦嗯、 我们在明朝修紫禁城的时候大量的砖都是从那里来的我们还给大家演示了这样一个临清的一个临清烧的这个金砖、 哦、 然后呢 临清也烧金砖 啊 山东临清、 哦、 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个同事说想给大家很轻松愉悦的讲一下大运河他选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好玩叫德州扒鸡和大运河之间的故事 哎，这个有意思呀 说德州扒鸡为什么能这么火呢 嗯， 啊，其实跟那个时候漕运比较发达大家去德州买了鸡然后呢沿着这个沿岸就带到了北边带到了南边使得德州扒鸡就火了 是吧后来我记得坐火车往南去的时候会经过那儿总是会买德州扒鸡 对现在你坐这个和谐号动车组你去了之后路过德州段还是会有卖扒鸡的 是吧我以前上大学时候回家总是会路过德州那一站 是啊所以说呢 同学们会凑钱买一只鸡一块吃、 啊、旅途就不孤单了 对呀、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会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展示的方式不会让大家只是觉得有展板有文字有图片、 嗯、 它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丰富我们这个展览的内容 而且还有解说最重要的是这能把这个事情给说得有意思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在展馆当中呢会有很多这种配套的导赏的服务比如说有语音导赏的我们还有租的导览器、 嗯、 我们还有每天有定时的志愿者的导览讲解等等所以会让大家在里面过得非常的愉快、 嗯、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郭守敬和大运河修建的故事其实他郭守敬在很多其他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跟我们的文化历史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跟大家逛郭守敬纪念馆一起了解郭守敬这个低调而重要的历史人物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还记得北京画院那些引发了多次观展热潮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系列展吗继2015年的唯有家山不厌看明清文人石井山水作品展2016年的我来天耳一风清富山书画精品展2017年的笔砚写成七尺区明清人物画的情与境之后该系列展览的第四展由北京画院联合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的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究竟其中有哪些中国文人墨客共有的情怀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画院策展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

郭守敬是元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历法、算学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取得了十多项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的发明创造，为中国及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逛逛郭守敬纪念馆。授时历为公元1281年实施的历法名，因元世祖忽必烈自封而得名。原著及史书均称为授时历经，以 365.2425 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 365.2422 仅差 25.92 秒，经度与公历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命许衡领太史院士全面负责这一工作。郭守敬因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主办改历工作，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太初历是汉代历法，实现历是清代历法。来看第三道题，这样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科学家，朝廷也是非常不舍得让他退休。您知道郭守敬一直为朝廷服务到多大年纪吗？ A 70多岁， B 80多岁， C 90多岁。 哎，那么郭守敬呢，他编撰的这个历法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的答案也已经出来了， C 授时历。来看一下啊，答对的朋友，新宽体盘黄老大一一，冰心 DBX 邓晶，还有红生莲田耕，还有红十字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洪生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因为刚才这个鹏鹏哥哥说到了关于这个北京的这个水的问题嘛，然后洪生说，我坐公交车路过当年的北京二闸，还能看见一湾水泊水泊，瓮山泊的泊哈，一翁水泊，说60年代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大河，就是运河进城的必经之道吧。他说我以前还在那儿河里游过泳呢，那是十多岁时候的事儿了。他说现在北京城最遗憾就楼多了，但是水是少了哈。 对，有很多老的河道都已经找不到了。 是，非常遗憾。好，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继续了解这个郭守敬。刚才是第二道题，第三道题呢说的是郭守敬一直为朝廷服务到多大年纪？70多岁、80多岁还是90多岁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馆长、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张鹏鹏鹏哥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全新升级的郭守敬纪念馆。刚才呢，我们公布的第二道题的答案说，郭守敬呢是编制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定名为授时历。 对， 传授的授，时间的时，授时历。那么其实要说咱们中国的历法自古就有了，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会需要一个新的历法，郭守敬回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因为中国其实这个历法啊，属于统治者们非常重视的方面，因为它关系到老百姓每年的什么时候种粮， 对， 然后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每年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节奏是跟着这个历法相关系的，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了明清时候每年很重要的仪式都是要去颁布这个历法，明年第二年的这个历法是什么样子的。 是， 所以说呢， 这个，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是机械的来帮人算，只能是靠这些天文学家来算。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历法不太准的话，就会出现它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这一年到底多长，这个计算不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郭守敬的这个对天文上面的成就，使得他把这一年一个太阳的回归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年大概有多少天，他算得更加精准了，365.2425天。这个呢，其实比西方的那个历法要早了300年。哪个历法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公历，格里高利历，格里高利教皇在的时候颁布的这个历法，早了300年。所以说呢，是保证了整个这个国家这个运行的，尤其是劳动生产中间的一个节奏。 实际上元朝 最开始的时候是沿用的过去金国的一个历法，那个历法呢实际上是1180年金世宗的时候修正颁布的，但是用了几十年之后说是误差积累的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是发生过好几次这个预测和实际现象不符的事情，所以说再一次重修真的是非常迫切的 一件事情、 对对对，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个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大都之后，他实际上那个时候刘秉忠已经去世，但是刘秉忠生前有这样的一个建议，说要重修一下这个历法， 对， 然后说元世祖就采纳了这个刘秉忠生前的这个建议，要重修的话，那组织谁呢？实际上当时好像是张文谦为首脑，组织了一帮这个科学家来重新来这个推测，但是实际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紫金几杰里头。像什么 对紫金五杰里面的 王洵 啊张文谦啊等等，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他们也把这个郭守敬叫过来一起哈， 对，他在这个天文方面的成就我们刚才讲到了，他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做简仪、浑仪，这个浑仪当时最精确的是唐朝时候的有一个人叫李淳风做的，然后他就已经能复制出来，所以说呢他在天文方面也是很有自己的这个想法的， 对，他就后来他自己实际上就做了一些非常精密的仪器，因为你怎么测你也不能坐在那儿光想，得拿东西测这个太阳的角度什么的哈， 是，所以说他这个发明的仪器，我们在展馆里面，我们做了很多这种缩小的模型 哦，真的、 比如说，我们会有它观测这个日食的仪器，观测月球运动的仪器，然后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简仪跟浑仪了，而且我们在那个靠近这个二环边上，我们这个还修了一个平台，相当于露天的公园，然后西海公园的延伸，我们做了两个这个等比例大小的这个简仪跟浑仪，大家可以在那里这个感受到它原来的这个气势，因为馆里面面积所限，我们做的是小的模型，但是会告诉大家这个怎么样来使用，比如说简仪外面有一个赤道仪，里面是四游仪，来观测整个这个星星运行的这个轨迹等等。 那个时候就是实际上郭守敬做了一套更精密的仪器，才能更准确的来测出这个时间。其实这个那个时候测主要是测什么？一个是测24节气是吧？特别是冬至和夏至，它的这个确切的时间，这个要测出来。 其实他要观察那个太阳的那个长度，影子的那个长度。所以说呢，有一项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展厅里面去找到，就是他当时推动了四海测量，然后呢这个一共有这个几十个这个观测点，分布在当时，因为我们知道元朝的疆域很广阔，所以分布在他疆域范围之内40个观测点，然后呢最南端，我只想举一个例子，这十几个人啊分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最南端郭守敬是参加了向南的这一支的观测，最南端他去了黄岩岛， 哎呀，去了那么远， 对，他去了那么远，最北边都到这个北冰洋边界上了，很远，所以说他有了这样一个广泛的一个测量，他才积累了最准确的数据，这才有了他最后算出来365.2425天这样一个精准的数字。 所以刚才说了，他这个测这个天文观测两个，一个测24节气，特别是冬至和夏至的确切时间，用的是这个圭表，还有一个测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这个主要用的是浑仪， 对， 也是这个郭守敬他自己就是特别擅长的这个哈。那么说这个授时历也是我们国家古代最优秀的历法之一。那怎么优秀在哪儿呢？准是准，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 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话题，准是它最优秀的一个。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它准到什么样的这个一个程度呢？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365.2425天、 哦。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国外的历法，那个格里高里历，在它之前用的是凯撒儒略历。然后这个呢用了很长时间，所以中间误差差出来好几天。所以于是呢在教皇颁布这个历法的时候呢就把日子跳过去了，我记得是7天还是10天给跳过去了，印象当中不是特别准。所以说我每次都跟身边的朋友开玩笑，我说你要写科幻小说就可以把故事编在消失的那几天里面去。反正在人类历史上没有那几天存在过，因为他为了比那个 补那个时差，所以就把那几天给跳过去了。 所以这个授时历我看了一下哈，刚才您说的它是365.2425天，是一岁。 对， 它跟我们近代的观测值365.2422只差了25.92秒。 对。 嗯，那非常精确了，精度和 非常精准。 就现在刚才您说的格里高利历是基本上很类似的，但是比西方早了300年。 早了300年。 非常棒。那么除了这个水历和天文，郭守敬在这个地理学方面也有建树，听说我们现在特别熟悉的海拔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 他当年在黄河治黄河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理现象的一个存在。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引白浮泉水进瓮山坡的这个瓮山河在修筑的时候呢，他也意识到这个，因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了解，这个白浮泉的海拔大概是55米。 嗯， 然后呢这个瓮山坡呢是瓮山坡40米， 嗯， 差了10多米。所以说呢就中间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海拔上面的一个落差。所以他当时就已经是意识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存在，所以在饮水的时候他就会考虑到这个地理要素的影响。 嗯。那么我之前呢也看到咱们这郭守敬纪念馆的这个公众号哈，微信公众号发文章给他的这个郭守敬的评价是低调而伟大。 嗯。 低调呢可能是以前对他宣传的不是特别多， 对，熟识程度不是特别的高。 对， 嗯， 这个伟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伟大，我们有一句，前两天推了一篇文章，我们写的郭守敬是天上有星，然后月球上有山， 啊、 天上有个这个郭守敬星，小行星， 嗯， 所以说是非常有成就的。回到我们节目刚开始提到的，就是世界知名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嗯， 然后他的成就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天文啊、水利啊。这个历法等等方面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他在计算这个时间方面，他曾经啊把这个莲花漏这个改成宝山漏，他当时制作这个计时工具也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所以说呢以至于我们今天后人以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去纪念他，比如说我们有郭守敬的这个邮票，我们有这个郭守敬的纪念币，然后有郭守敬的这个雕塑，然后在北京在邢台在宁夏等等都会有，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后人对他功绩的一个认可了。 嗯，刚才您说的这个月球上有，是1970年的时候，国际天文学会以他的名字把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 对，郭守敬环形山。 对，然后1977年的时候，国际小行星中心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 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开馆的10天里面，来到展馆的不仅有这个。咱们北京的游客，然后外地的游客，还有很多外籍的游客，来自于国外的朋友也来这里了解郭守敬。 嗯，看来他这个名声确实是远扬啊，美名远扬。 嗯， 那么鹏鹏哥哥一直在从事博物馆的讲解互动的工作，尤其是针对孩子们。那这次您做了这个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馆长，应该也很加入了很多互动体验活动哈。 对，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生活在一座城市，我们就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看惯了高楼大厦， 嗯， 其实。水系河是一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的体现组成的部分， 是，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很少会关注到了，只是在有些胡同口上写着啊，这是哪个桥所在地的胡同，然后这个河道的名字还在，但是找不到那条河的那个感觉。 嗯，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认识到北京城的水系对这座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说我们做了专门给孩子的导赏的音频， 嗯， 学习的这个学习单，然后甚至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公益的这种参观学习活动，不仅是在郭守敬，我们是绕着什刹海钟鼓楼，有的主题呢是讲北京城这个积水潭的水系，有的是讲中轴线，然后分成不同的课题和主题，我们后面呢还会跟周边的西城的包括海淀的一些中小学校去进行联动，把郭守敬的这些成绩以课件的形式，以课程的形式，然后送到学校里面去。 哇，太棒了。刚才您还说了这个现场，就是咱们在纪念馆里头还有一些志愿者的讲解， 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志愿者的队伍， 啊，非常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志愿者的队伍。 嗯， 然后现在呢是每天早上10点钟、下午2点钟的时候会有定时的志愿讲解的服务，每场大概是1个小时。 哇，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到纪念馆来参观。 嗯，洪生说了，有时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郭守敬纪念馆哈。那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咱们这边的这个开闭馆时间、交通的线路啊，还有这个门票的情况。 好，然后开闭馆的时间呢，是我们早上9点钟开馆，然后下午的时候是4点钟正式闭馆，3点半之后就已经停止入场了，因为给大家留出来这个最后参观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其他一些重要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郭守敬纪念馆的这个公众账号，我们有很多信息会发布。 微信公众号就叫郭守敬纪念馆。 对， 啊。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交通方面，刚才黄老师提到的，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在积水潭地铁出来是最方便的，因为旁边停车也不好停车，然后呢这个停车位也很少，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采用公共交通，地铁是最方便的。 这个有周一闭馆一说吗？ 对，我们周一的时候闭馆，周二到周日的时候开馆。 那这个门票信息呢？ 门票呢是我们是免费的，大家持身份证去到现场领票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也建议大家在我们那个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提前预约，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掌握第二天到底到馆的这个情况是多少，我们能更好的给大家提供服务，建议大家在公众账号上面进行预约。 好。 嗯。 然后在你们的这个郭守敬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你们也在招这个志愿者，是吧？ 是的。 那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热心听众有很多也是对咱们北京文化事业很有热情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招志愿者的要求。 啊，我们招志愿者要求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对我们北京的历史文化要有深厚的这个感情的。然后有了这份感情，我们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内容去讲述出去。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保证一定的服务的时间，因为它毕竟不是做一次单次的服务，尤其是做这种文化场馆的志愿服务，是需要一颗执着心的，不只是需要有奉献心。第三个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愿意去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们虽然是讲的郭守敬这个展馆里面的内容，但是有很多外部的延伸，比如说我们要去讲到中轴线，要讲到整个大运河，就需要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我们也会给大家创造这样的机会去学习，需要每个人去能够有自我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和素养，主要是这三方面，其他倒没有什么了， 是吧？以后有更多这种讲得好的志愿者也请到我们节目上来说一说， 一定。 太好了。 好的。 那么郭守敬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为中国以及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北京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大家有时间可以走进郭守敬纪念馆，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低调而伟大的历史人物，感受他的智慧和情怀。也非常感谢鹏鹏哥哥，非常辛苦啊，尤其是这开馆前后这个很多的事情。希望郭守敬纪念馆在你们的这个共同努力下， 是 能够变成一个城市的应该是中心啊，大家都非常喜欢去的一个纪念馆。在这儿我们不但是了解郭守敬，我们也了解北京城的历史。 对。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好了朋友们，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吧。 低调而伟大的郭守敬。1303年，郭守敬已经72岁，成宗发布命令，凡72岁的官员都去职返礼，唯独郭守敬以纯德实学、为士施法继续留任。1316年，郭守敬因病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有名、世界有名、天上也有名的伟大科学家，1962年，我国邮电部发行了绘有郭守敬半身像和简仪两枚纪念邮票。1981年。国际天文学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隆重纪念郭守敬诞辰750周年。国际天文学会将美国在月球上发现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1977年，经国际小行星研究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它在1964年发现的编号为201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还是了解一下下周一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还记得北京画院那些引发了多次观展热潮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系列展吗？继2015年的唯有家山不厌看明清文人石井山水作品展，2016年的我来天耳一风清富山书画精品展，2017年的笔砚写成七尺区明清人物画的情与境之后，该系列展览的第四展。 活动开始带来好消息，热销的阿克苏核桃又到货了，吃货朋友们您的口福来了。 是的，11月这个月呢，我们基本啊都没有做过核桃的推荐啊，为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批的核桃订购的太火爆，缺货是一个原因， 所以各位久等了，但是我觉得您等来的是一批好货，是值得的等待。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还是一样的199元一箱5斤，每斤只划算39.8元，成功订购是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4007106108是唯一的咨询订购热线，尾号是0215的朋友就说了，买了你们活动的核桃啊，送给邻居吃，邻居是赞不绝口。 嗯， 把从超市买的核桃拿出来对比，真的不是一个品质。今天呢，再订购两箱，坚果多吃点没坏处。 嗯，还有9763的朋友也是订购了两箱，说啊，我今年62岁，就喜欢吃核桃，每天3颗，这核桃一捏就开，特别好，而且壳薄肉多，买到的都是精华。 好，感谢此刻成功下单的125位听众，我们会按照下单顺序给您发货，到时候呢您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可以直接拒收的，不收取您一分钱的费用。其实呢，我们今年这个核桃收到之后的好评还是相当的多的。 对啊，你看手机尾号这个9541的朋友就说了，说185的纸皮核桃啊，虽然贵但是人多，这核桃品质好，只是没想到你们今天跟市面上的普通核桃差不多的价格，太惊喜了。 是啊，这样的价格39.8元一斤，您能买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我想这个价格